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踏着大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看看现在今天早晨晴，偏北风3-4级，气温-4到-1度，相对湿度25%。那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4级，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3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北京市的北风比较大，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由于风干物燥，请注意防风防火。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西二环月坛北桥北向南方向正在处理事故，车辆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受月坛北桥的事故影响，西二环北段北向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辆是拥堵严重的。另外，北向南的车辆影响哈，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以及西北二环外环方向的通行；南向北的车辆影响，蔡胡营南路进城方向以及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通行，建议绕行相关的联络线。另外，西三环莲花桥铁道桥南侧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呢请注意避让。复式路四环入口西向东街报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好了，稍后一起关注，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来，各位啊，跟我嗨起来，各位准备好，哎，两只手不要离开方向盘，听我口令，来，眼睛注视前方啊，注视前方不要动。 我没开车子咋办呀？ 对，没有这个，那也就把两只手举起来，眼睛注视前方，然后听我口令啊，把头向左摇一下，哎，向右晃一下，哎，晃一下，摇一下，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脖子很舒服啊？对，注意双手不要离开方向盘，眼睛注视前方，好好开车。 那我怎么摇、 哎、啊？对，要就眼睛注视，你看啊，眼睛看一个点，然后呢脖子 我平时斜视、 哎、左右活用的，这你这种斜人呢就不在我们的听众范围之列，我们的听众都是正直的人啊。好 来吧来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最近因为什么人什么事让您开怀大笑啊。 对对对，咱们说一说可乐的事儿，或者笑天下可笑之人、对，说天下可笑之事 哇、 咱们看看大家的，比如说有一位叫做这位朋友怎么呆呆小熊说了啊， 我爸呀，从前对文玩是很不屑的。 啊 啊，看不上文玩。 哎呦 啊！过元旦的时候呢，我就试探性的给他带了几串这个手串回来。 咋着了？ 哎呀，结果没想到他拿到手串之后爱不释手了。我现在看他天天盘，还往脸上蹭啊，给我乐够呛。我也告诉他了，下次再给他带更多有意思的文玩回来。你看，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给他买回来了，他也就 接受了， 。 其实不管这个价值多少，但是就老爷子喜欢就行。 对，就像那个高磊， 我也喜欢， 手上戴了一串槐树的，是吧？槐树 能长这个？ 那是什么木的？叫什么？ 这叫小紫小叶小叶紫檀。 哦，小叶紫檀。 对， 就是紫檀宫收录的那个，是吧？ 我估计是什么婆罗国？ 要婆罗国 千里迢迢给我们运来的。 你别带了啊，一会儿再飞升了，我跟你说。哎，是这样，那个但是其实他说他父亲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说以前也有一些人说他爸爸妈妈都特别不喜欢宠动物 啊， 特别不喜欢动物，尤其看他们年轻人天天抱着个动物亲昵的要命，我就很反感 啊。 后来就给他们爸爸妈妈买了一条狗， 然后 结果后来他一回家就发现他爸爸妈妈来来来，你回来了，快跟你弟弟打个招呼。 跟我同辈儿， 对，就直接同辈儿了啊！过来过来，把小宝贝抱过来吃饭了，就突然发现老人已经陷进去了，你知道吧？ 对，但是这样也不好，是吧？咱也得劝劝哈。 哎 ，Rain Z 就说开心， 嗯， 为啥事儿呢？ 啊， 以后每天听节目，我不必再纠结迟到的问题了呀。 嗯， 比较搞笑的人啊，是不是？以后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以后更早了，对不对呀？ 哦，对，这个一定要保持这个好习惯啊！ 谢谢你们早起的朋友。 哎，再来说另外一位，就是可笑的事儿啊，我们今天聊的是您最近因为什么事儿什么人笑过啊。我说这样一位，有一位特别气人的，哎，我怎么着，对，钢铁狗剩 我也刚想说他的， 说我，哎呀，我被涨工资了，你们信不信？被涨工资 一定注意是被字儿， 被，说是真的，我们是集团公司，我就不知道怎么就被调到总公司上班了， 也是个被子啊， 啊， 被调走了， 然后工资一下子夸被涨了5000，哎呀，主持人，你说我该笑吗？ 你敢告诉我你是哪家公司吗？ 你敢告诉 我保证你马上会被调回去。 哎，可以，蕾蕾，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是吧？ 嗯， 不敢说了哈。 哎， 刘鹏说了， 这个当然该笑，是吧？ 就是，涨5000，我天，他们什么个工资？ 当然 阶段呀、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分段呀、啊， 是吧？总公司比底下涨， 子公司 涨5000 啊， 哦哟， 估计人家可能之前拿1000多 哦， 实在看不下去。 我们俩太狠了，所以知道为什么高磊没成老板吗？啊，他要成老板，我跟你说， 早叫败家了。我就、 哎、好。 刘鹏说了，元旦回老家， 嗯， 给家里人带了一箱生蚝， 哎呦， 多好事儿啊、 嗯， 壮阳的。 哎呀，这个对不起，高磊刚从国外回来。这个 没有， 脑子还没转回来啊！你先说，先说生蚝。 您说生蚝哈、啊？ 哎，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 嗯， 他们自己不会开生蚝， 哦， 全都用锤子给凿碎了。 哎呦， 然后呢？ 哦， 人老人家熬了一锅生蚝碎骨汤啊。 哦，合着是把生蚝的那个壳跟肉一起砸碎了。放到锅里煮了锅汤， 熬汤喝了。生蚝不就剩着吃吗？那才有功效啊。 哦，是这样的。 对啊，加点柠檬汁。 我都是生蚝都是烤着吃啊。 不，没有它那个鲜美的味道了。 哦，就没有功效了。哎呀，大家可以看出来高磊平时都注重的是什么样子了，是吧？ 白 小胖说了，高磊你要怎样？哎， 我咋了？ 这也是我今天，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开怀大笑的一次，嗯，真的是开心大笑。没事没事，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咱们今天说的话题是，您最近因为什么人什么事儿开怀大笑过？给我们说说那些事儿。当然也有说，比如说觉得什么可笑的事儿、可笑的人，也都可以说一下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的，接下来各位，我们继续和大家这个带来的是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是， 先来关注一下国安元旦喜迎三星外援啊，我们来看星援啊，不能叫星外援，星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号上午呢，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官方宣布，胡延强、池忠国和刘欢三名新外援正式加盟了球队。那么此前的三个人已经跟球队呢前往海口进行了冬训。根据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新赛季每支中超球队呢可以转入五名内援。 嗯， 这也就意味着球队呢还有两个名额还没有公布。 嗯， 那么俱乐部方面表示呢，未来会陆续呢对公布内援的转会消息，这三名新援呢将分别身穿11号、6号和15号球衣的征战新赛季的中超联赛。 嗯， 后天国安呢将开赴葡萄牙开启海外拉练，而新外援很有可能就会在拉练期间正式到队了。 哎，嗯，那另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就是前天新赛季中超联赛的转会大门也算是正式开启了。那今年国内转会市场没有出现意料之外的大手笔，就是没有那种，咱们你记得去年咱播新闻的时候， 就几千万几千万的嘛都。 你瞧你点出息。 咋了呀， 整天你是吃生蚝吃多了吧， 几千万呢， 几个亿几个亿的。 几个亿。 对。 我的天，我都忘了。 是吧，买多少生蚝。 够咱吃一年的 吧。哎，说是吧，这个但是今年感觉是一切波澜不惊。 嗯， 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中国足协规定，国内球员转会费如果超过2000万人民币就得缴纳同等金额的引援调节费。 哦， 也就是说如果你花2000万买个人 啊， 那你就得交给足协2000万。 原来有这事、 啊、没，原来没有，没有，就是因为你老多花钱嘛。 哦 啊，那天价转会费呢，对于任何一家俱乐部都意味着额外的巨额支出。但是这是否为导致今年转会市场不见大手笔的唯一因素呢？答案是不可一概而论。仔细观察，原来今年的中超转会市场上开始流行以换代买。 哦， 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俱乐部、 哦、 对吧，啊，我可能我想要买那个谁，我想买白岩松过来，来到我们的台里， 他会踢球， 哎，就来我们台啊，就我、 哦、来啊、哦、啊， 对，但是呢，我买白岩松我买不起啊，对不 对？ 对 呀、啊，人家那么天价一主持人、 啊，对对对对对，那我把高磊，哎，我给你几个亿， 我值几个亿，我能跟白岩松换， 我给你几个亿，我再加上一个高磊，就点个当个坠头啊，就当那个买菜找个零、 哎、 加块肉， 你得跟央视说好了，你得要我，啊、别到时候零头人不要， 哎，这就是也是转会市场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看好了，我拿这个给你换，你可能我不要、哎， 那我改个名叫高岩松，人家估计要了， 嗯，好，改叫高球吧。可以去国足啊、来看一下， 讨厌， 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消息啊，咱们北京女排的事儿啊，北京女排客场以3-1力克江苏队，取得了8强战首场胜利。王梦洁的到来让北京队的防守和串联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刘晓彤和曾春雷也起到了核心队员的作用，在攻守两端都有不俗的表现，而杨涵玉的拦网和快攻发挥了较高的水平。应该说北京队打出了本赛季本届联赛最好的一场球啊！ 哇，厉害厉害！ 对对对，同样也是新人有所经验。嗯， 你看， 最想看的 大磊子笑得多开心，是不是？ 嗯、 赢球了。 嗯， 还有一个开心的谁呀、啊？莎拉波娃。 哎呦呵， 俄罗斯的这个女网的名将。 哎， 这个人家来咱们中国深圳参加 WTA 的巡回赛了。 嗯， 第一盘仅丢3局，俄罗斯名将莎拉波娃横扫布扎内库斯， 嗯、 不是布扎内斯库。不是，我们来再来一遍啊！横扫了布扎内斯库，获得2018赛季不一笑开门红。哎呀，沙巴多努力呀、 啊！对， 俄罗斯红粉军团的领军人物。 对对对， 对吧？ 对，是 伤愈和一些这个不是丑闻之后，他又回归了。 是是， 对吧？我们中国球迷可喜欢，我也喜欢他。 是是是 是吧？ 是是， 我们要更多的支持他。 对，主要他赢了这个对手吧，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是吧？不扎内裤，而且还老撕，这也 哎呀，不占地，哎呀，表扬啥？和七个什么名字说的？高磊，高磊，你赢了，你赢了。哎呀，还有博草儿说的，今天就高磊，你就这两个口误，我跟你说，够我们笑一天的啊！好好好，这个名字霸气啊！好， 行了吧，可以了吧？ 哎，可以可以， 我任务完成了吧？ 哎，不要不要，接下来先听首歌， 听歌呗， 让我喘一喘啊！ 你让我们坚强一点呗！ 哎，好， 好吧， 嗯。向前路，大家一起闯。多少游戏悲欢，度过冬寒春暖。虽然我们都来自四方，朋友共进一场，欢歌笑语飞扬，细数多年来的梦想。经过岁月洗礼，心事重在一起，我们要活得更加坚强。拉萨萨呀。 欢迎大家回来啊！今天这个刚才高要是我们得先请出高不占地 不 四来来来， 我不说话了， 哎，不说话了， 不说话，不说话， 别 我要矜持，矜持， 你别矜持，真的是高磊。这2018年啊，其实2017年高磊出了很多经典语录，是吧？ 没有， 对吧？北京人和队啊，还有什么来着？ 俄罗斯老中医 等等的。那2018年的第一点语录就是这个了啊，萨拉波娃赢了布扎内古斯啊，那个，然后当然这个段子呢，现在也已经是让大家非常开心了，像卡卡、国国、Mr. Near Lovely、三哥、嬷嬷、唐丽之花、格格、未雨绸缪、唐小松啊， 你别乐了行不行？认真点儿， 全都发过来了，自己对于你的。崇拜， 我们是新闻类的直播节目，我们是很严肃的。 哎呀，好好好，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大家说的，有什么样子的最近开怀大笑的人和事儿啊？ 龙磊说这个我乐了，我真乐了，而且停不下来。 而且还有一位朋友刚才说，我这真的没法开车，我现在已经靠边停了啊。就那位叫什么来着？未雨绸缪啊。 对，他说在公交上，对面的人看我跟白痴一样的。 方少义说了啊。我女儿是学跳舞的 啊啊！ 前几天呢，我下班回家，让我看见一幕辣眼睛的画面。 怎么了呀？ 我老婆正在学鬼步舞，你知道吗？就是哎，你会发现，就是经常会有孩子学什么那个业余爱好 啊，对啊， 家长都跟着成为专家 啊。对对对对对， 估计女儿在学舞，然后老婆自己在家里偷偷的跳跳鬼步舞啊，说那个舞姿，那个舞步，最搞笑的是好几次差点把自己绊倒啊。两个很，哎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鬼步舞。 你应该陪伴他一块儿跳，对不对？一块儿绊个跤， 哎， 然后两个人一块搂着就倒了下。 嗯， 那场景多浪漫呀， 啊！高磊，你是去的哪个国家？ 没有，你我就在北京休息了几天， 你 就是太冷了。 你矜持一下，好吧？你矜持一下啊，哦！我控制一下他，我控制一下。 您 老不要着急，我控制一下他啊。 好好， 来来来来。好，这个 小绝尘说了，这段时间一直都处在笑的氛围里。 哦， 我闺女3岁，每天各种冷幽默。 哦， 比如说，人家说你长得真白，然后她说我不白，我鼻子眼里都是黑的。 哎呦，这回答真可爱， 是吧？各种事儿也没人教，你说说出来特好玩。 哎，这种的还真是，你说也没人教她说这种话。 对呀，对呀， 这就属于自己就是心里出的，对吧？自己新出的嘛， 肯定是别人大家可能家长都聊过这事。 这聪明不错，将来发展成为我们的主持人，代替一下高磊， 可以， 好吧？ 比我黑， 咱们这个去说的时候，让孩子说的尽量准确一些，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是。最近您因为什么人什么事儿开怀大笑过？高磊那个不算 啊，对对对 对对，大家说说自己的事儿，好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2018年3月24号，谢天笑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那不是我2018谢天笑工体演唱会。谢天笑唱过哪些歌来着？ 谢天笑， 哎，是笑脸是他唱的吧？ 不是 长长的笑， 那是另外一个， 现在的你， 那不要提他了。 哦，明白。哦，好， 谢天笑是另外一个唱摇滚的人，天笑。 哦， 我采访过啊，大长披肩发哗就那样， 是吧？好，来，接下来再来说说其他的。 好，在最近大热的《国家宝藏》第一期当中，梁金生先生呢为观众讲述了一段国宝南迁的历史，而近日开拍的《国宝奇旅》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再现。该剧呢讲述了袁姗姗扮演的书画鉴定天才周若思与刘烨扮演的国民党军官任弘毅携手护送国宝南迁的故事。 再来关注一下知名导演贾樟柯的2018到2016电影首季《假想二》在辞旧迎新当中问世。用贾樟柯的话说，就是八年岁月几页薄纸啊。 哦， 哎呦，这句话多感慨啊。 是。 嗯，他说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文化，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他现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啊。你看人家这艺术家说话，对不对？ 对， 高来， 我说不出来。 如果让你说，让你用就是两句话总结八年，你会怎么总结八年？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吃的是生蚝。好，来， 八年前还没那么不敢吃那个。 来， 再想想看看啊，这有一位传奇京剧艺术家，曾率先出演了现代京剧《白毛女》当中的喜儿，也塑造了《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和《沙家浜》当中阿庆嫂的经典形象。她就是唯一一位女性京剧流派的创始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那么近日呢，北京京剧院宣布，在2018年赵艳霞90岁寿辰，从艺85周年之际，将举办一系列照牌经典剧目展演。那么今年4月11号到15号，禅大戏院呢将演出五部照牌剧目：玉堂春、花田八错、碧波仙子、寻冠娘、白蛇传。那么这些演出呢将由赵艳霞的女儿照牌青衣张楚燕携手照牌弟子共同完成，展示照牌弟子的艺术活力，彰显照牌艺术的魅力。 今年一开始呢，故宫博物院启祥门至隆宗门广场段成为开放区，打开内西路与外西路的通道。两个月后，故宫地下文物库房三期工程将拉开序幕，预计2020年上半年，这座高科技库房将与已经有的一期、二期库房打通使用，预计将有100万件以上的故宫宝物迁入地库。按照计划，今年故宫开放面积将扩大到 80%， 珍宝馆、钟表馆、石鼓馆等多个常设展馆将会升级调整。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说，计划到2020年的85%的紫禁城将会对公众开放，大约半数员工陆续迁出故宫办公啊。 说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最近让您开怀大笑的，哎，接下来这位肯定也是因为这事儿让自己开怀大笑过。这就是奥巴马啊，近日了公布自己个人2017年最喜欢的歌曲榜单。第一位歌手的名字不认识过，第二位叫 JZ， 对吧？第一个真的不认识，拉莫是吗？不是。 那你哪怕读一读，你拼一下，你不是英语十二级吗？ Kendrick Lamar。 哦， Lamar， 好吧，我也不认识。 第二个 JZ， 这肯定知道。第三 U2 乐队，对吧？瞪人的作品。 我们这样，我们改天把 Miss Q 请来，让他教一教我们英文，好不好？ 对，尤其这些歌手 的名字， 因为有一些是他是比如说西班牙的呀，或者拉丁语系的，你知道，他的名字不太好念。 别给自己找借口啊！好，来， 这位美国前总统呢，在 Facebook 上写道：“他说，在我任职期间，也开始分享书单和歌单的传统，这是一个体现引发我共鸣创作作品的好方式，也是帮助全世界艺术家的一个绝好的方式了。” 好。 所以我觉得做大家喜欢做的事情，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吧。 对， 来听听我喜欢。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 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呜、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呜、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呜、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呜、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呜、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呜、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我喜欢一个人，哦，我喜欢。哎，你没发现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要动起来，就是你如果做一个动作会很可爱，就是整个人就像一个向上刚刚出土的这个小虫子一样，就是哦，我喜欢，我喜欢，哦，我喜欢。那 是嫩芽好吗？不是虫子，哎， 就破茧成蝶的茧。嗯， 哎呦妈， 看看大家这个说的啊。很多人说为什么跟你们互动总回复说是这个故障啊，有故障， 没有 真没有故障啊，就是说过好多遍了，我们能看得到您啊。看看大家的这个可笑的事儿吧。有一位格格说了，前几天呢，我闺女啊就和她爸爸说 啊， 说爸爸咱们去四川吧。 干嘛呀？ 你把我和大熊猫放一起，我要跟他打一架。 这 小姑娘咋想的？ 我还以为你爱吃竹子呢，真是调皮。 哎呀，幸亏他不是你孩子。来看 小城故事说了， 嗯， 我桌子上放了两个红色的小袋子， 哦， 就问老公这是什么呀？ 哦， 他说喝奶茶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就拿回来了。 哦， 我说大叔你以为是干燥剂吧？那是糖哦。哎呀妈呀，乐死我了。他老公真会过日子，哦，出去干啥吃啥， 就是等于是他 都顺手拿回来，你知道？ 他就喝奶茶的时候， 对， 给了两个小袋子，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就 他以为是干燥剂， 对， 拿回来了， 对对对。 然后老婆跟他说 那是糖， 那是要倒进去的。 对， 我觉得是一这样，以你老公的这个智商，你最好不要跟他说，他万一哪天把干燥剂当糖倒进去就坏了。 那还是换个老公吧。 别， 开个玩笑， 小心啊，开玩笑。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这样，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啊。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互动，说一说最近啊，您因为什么人、什么事儿，开怀大笑过？ 对， 对吧？如果你真的突然觉得自己，哎呀，我已经好久没有笑过了，对吧？ 那是为什么？ 没有什么，对， 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帮您排解排解。 对，你说我为什么 好不好， 怎么我都没有开心的事儿了呢？这不行。 对， 对不对？ 啊， 新的一年咱们从笑开始， 是每天都要大笑。 嗯， 笑起来吧，哈哈。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八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是周世民，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天都会连线专业的气象预报员为我们大家来带来旅游天气啊。如果大家要出行的话，可以每天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时段。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刘工。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跟大家说一说吧，最近的这个旅游天气的情况啊。 好的。先说说这个北京地区吧。 嗯， 北京呢应该是一个好天儿，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只是有点小北风。 嗯， 那么后呢逐渐加大到3-4级，中午前后呢阵风可以达到5-6级。在这种情况下呢，气温的上升速度就比较缓慢了。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2度上下。况且呢有风寒效应，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就是-0.1-2度的样子。 哎， 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这个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 嗯， 那么这种天气呢，这个基本上河北大部和天津地区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不过呢这次啊，就是从昨天开始，中东部地区有一次比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这次过程呢，实际上就是昨天就开始了。现在呢，基本上在甘肃东部、陕西、山西、河北南部、山东、河南、湖北中北部、这安徽的中北部、江苏的中北部，先后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雪或者呢雨转雪的这个天气。其中呢，陕西的中南部、山西西南部，还有这个河南中南部啊、湖北北部、安徽的中北部，还有江苏北部会有暴雪，局地呢会有大暴雪，累计降雪量啊恐怕得10到20毫米，局地呢会达到30到40毫米，最大的积雪深度可以达到10到20厘米，局地呢可以达到30厘米，部分地区的降雪累积量可能要接近或者超过历史的同期极值。那么这次这个天气过程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向态，就是雨和雪的转化比较复杂。实际上呢，从昨天开始，这个雨雪的分界线是自西北向东南逐渐的推进。那么雨雪转换明显的地区呢，主要集中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还有湖北、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这些区域呢开始啊恐怕就是以降雨为主，随着冷空气的持续交汇，那么呢后期啊将出现雨夹雪或者湿雪天气。预计今天这个傍晚以后，陕西、山西、河南将迎来最强降雪的时段。安徽呢和江苏最强降雪时段应该是在明天。其他地区，比如说西南地区东部或者是长江以南地区，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呢云南的西北部和南部、贵州的中部、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累计雨量在30到50毫米。天气呢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次天气过程应该说呢对交通运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准备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这个出行的信息。其他地区呢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东北也就是冷点，但是话呢没有特殊天气。西北和这个新疆啊跟那个西藏啊天气还都是不错的。大家呢一定要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中东部地区的天气演变。 那我这样刘工啊问一下，其实你看说这么多地方都有雨啊雪啊什么的，咱们北京我刚才我们看到说是周六是有机会下雪，是但是也就是好像说这个老天爷没定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它是这样的， 周六呢有一次这个弱冷空气活动，就目前的情况看，暖湿气流比较差，因为降产生降雪啊，它要一个是要有冷空气，另外一个呢这个暖湿空气要比较明显。就目前的情况看，暖湿气流还达不到这个北纬38度以北地区，所以说呢看形势的发展应该是没什么多大的戏。那么呢毕竟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未来的天气或许还会有些变化，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 好，谢谢您刘工。哎，好，非常感谢，谢谢，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北部高速进京方向交通压力突出，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也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还包括有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了，包括有北五环建亭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奥林东桥到上清桥东向西车多排队，其中呢林翠桥东向西有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在北二环西文桥东侧呢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是排到了小街桥。在德胜门北大街马甸桥南侧北向南有事故，后车队尾排过了马甸桥。在富士路定慧桥西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是接近了五环路。另外在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车多排队，那么其中啊莲玉桥西向东还有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马上带来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咱们在路上聊点开心的事儿啊。 是， 说一说你仔细回想一下你最近这段时间啊有没有开怀大笑过？ 有，肯定。 你因为什么事情开怀大笑过？因为什么人你笑过？ 对对对， 对吧？ 对。 靠！哎呦妈呀！我这一回头，我正说着话，我一回头看着高磊在那涂唇膏，你知道吗？ 不是， 哎呦，那个妩媚哦！ 不是， 高磊， 我嘴干， 那、 我爆裂了都快、 是吧？我觉得你不是嘴干，你是脑子太湿了，你知道。 不是、哎、一回北京有点不适应你知道吗、 哦、 对、啊、 你不是说在北京待着呢吗、 啊、北京周边吗 蕾蕾啊说话要前后一致哦、哎、 我脑子不太好使 哎呦我们的记性都特别好哟 你不是我脑子湿了吗 哦是是是来看看大家的吧、 哎、 都有什么样子的特别好笑的事儿啊大坤说了 啊、嗯 哎呀，这三岁的儿子呀，老嚷嚷着吃冰激凌， 哦， 但是怕他甜吃多了，对吧？ 不能吃， 一般都不给他吃嘛。 不吃， 有时候拿话哄他。 嗯， 比如说有一次我吃那个大红果的冰棍， 嗯， 我怕他吃了，就怕他吃嘛。我就跟他说这个辣椒做的， 哇、哦， 辣椒口的，哎呦，那可辣可辣了。然后就那天正好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吃这个大红果的这个冰棍。 爸爸，为什么你吃辣椒？ 啊，这样的辣啊，这个不好吃，太辣了。然后小朋友就说，哦，那不好吃啊，那扔了吧，拿过来，咔给我扔。 别心疼，就两块钱。 扔垃圾桶里了，然后你们能够想象我一个人站在垃圾桶旁凌乱的思绪吗？谁让你拿话哄人？ 就是的呀。 其实你说吧，有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你说到底该不该骗孩子们呢？是应该用真话说你这个不能吃太多？ 那你说那一句话怎么说？ 嗯， 必须要有善意的谎言。那你说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 那肯定是对的呀。有一些就是要善意的谎言嘛。 哦， 谁让你吃来的？你看我们家从来就把这凉的都忌了，都不吃。 哦，家里就没有冰箱。哎，就是 那我们家生蚝往哪放啊？ 是。天哪，这梗还在自己往上怼的，你知道吗？啊，来看 啊，这个有一位朋友一个美女的图像说了，高帅富。组合早上好，今儿富没来 啊。说到开心的事儿，就是明天我要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玩耍啦。 哦哟， 我内心好开心哦。 嗯， 不过说到开怀大笑，还是每天听你们的节目，每次都笑到不停。两年来一直听， 谢谢 啊，真是我们的老听众，我们节目真是真真的整整开播两年了。 嗯、啊，哎呦，还真是。 对呀， 一五年开播， 一五年一月一号啊， 两岁了。 哦， 天哪， 我们这么年轻真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欢迎您一如既往的和我们保持着互动啊。 啊， 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刚才有一位朋友他发过来一张图片，他说呀，看这个图片笑了半天了。 啊、 你先说说你的，我找找我。 晨曦说，元旦休假这两天陪着两个宝，二宝9个月正在学说话， 那 他哥哥呢3岁。然后两个人的对话经常让我们捧腹大笑。 嗯， 昨天的二宝就学着要叫爸爸，因为爸爸是属于这个爆破音，你知道吧？ 哦、 啊。然后呢，大宝呢听到以后就很正经的告诉二宝，爸爸还没有回来。 哦。 爸爸现在在公交车上。 哦，因为他看到二宝一直在叫 爸爸爸爸。 哎，所以他呢， 去是 他也没有我说，哎，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当时以为。二宝是要找爸爸， 对 啊，然后他就跟他解释、啊， 爸爸没回来，爸爸在公交车上， 哎、爸爸做节目呢。 这，你看他跟晨曦说是， 来看一下、啊， 开玩笑啊，晨曦啊，别往心里去。 对，那个你往心里去是吧？这个天天跟我们互动，气我们啊，欢迎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发过来的那个照片，他说看了半天就指这个笑的啊，时光，他说。这个照片是这么着的 啊， 最近啊，国外新发明了一种安全带 哦， 据说可以降低45%的危险 哦， 两口子开车尤其实用 哦。 你知道照片是什么吗？ 我看到了， 就是这个安全带呀、啊，把两口子的不光从一个斜着的带子， 不光是系到了腰上，还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嘴， 谁的嘴？ 老婆的嘴。这应该是位男画家画的吧，那意思可能就是两个人在车上别说话好吧，但是我觉得听我们节目不用，听我们节目就是要两个人一起， 就是要沟通， 对吧？ 对对对对对、嗯、有的时候一个眼神就能知道自己对方都要干什么。 哎 啊， 高磊 多好啊。 高磊 啊， 王有才好像跟我说15年1月1号开播，咱们现在已经三岁了嘛。 16年17，那就是16年，16年1月1号， 15年，哦，对，16年1月1号， 对， 15年我还没毕业呢。 你把你自己说的那么小，你好意思吗？ 真的，15年我没毕业，哦，16年， 16年1月1号， 16年1月1号， 对对对， 你哦， 整两年， 谢谢，好、哦，我们俩数学不太好，听丹丹、听丹迪，还有胡宇，还有员外，谢谢你们帮我们俩算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您还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最近因为什么人什么事儿开心大笑过。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 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这个片花是我写的，我写的 真有才。 好，接下来看新闻。北京首条常态化应急保障和低空旅游线旅游航线1月1日开通。 是， 今后呢，北京市民、外地游客可以乘坐直升机从空中俯瞰鸟巢、水立方，换个角度游北京。目前这条航线的价格是每人1280。3月31日之前的优惠价格是每人880，基本可以实现随到随飞。 肯定 飞的人少，你知道吗？ 是啊， 咱节目一做完广告，立马呱一下全去了， 大家都去坐直升飞机去 啊！ 哇，这个好，你像，但是我以后决定了， 你怎么着？ 我每天早上坐这个飞机来上班吧，我堵车呀， 哎呦，真有， 不就是 真有派？ 这不就一个人1280吗？ 是吧？ 就是对不对？一次是吧？ 你打算让台里给你报啊？ 哈、啊，这咱们有交通补贴吗？ 没有。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这告诉大家哈，这自由行成为了主流的旅游模式了。 哎， 2017年全球自由行报告近日发布，那么今年国内自由行人数占比97%。出境的自由行人数呢占比是53%，可见的自由行成为了当下主流的旅游模式。报告预计啊，2017年啊全年的国内旅游人次达到51，同比增长13%，人均出游达到了3.6次。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次达到了1.28亿，我的天呀，同比增长接近了5%，真的好厉害。那么境内自由行目的地当中，京沪西南和江南地区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那么境外呢，澳大利亚、美国、马尔代夫是最受欢迎的。自由行旅游消费方面，北京、呼和浩特、沈阳、上海和太原的人均旅游消费最高。 哦， 欧洲游是最烧钱的、 对对对， 买东西嘛。 是，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游客的自由行旅游购物消费趋于理性。与2016年相比，2017年自由行游客境内购物消费下降了41.5%，那么境外购物消费下降了37.2%。自由行游客选择减少的购物消费支出投入到了体验旅游的消费上，比如说像美食，比如说像文化娱乐 等。 哎，其实你看啊，之所以购物为什么能够减少，我觉得一是大家现在消费越来越理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根据因为现在的比如说物流的发达啊、就是比如说可能很多国外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到了那儿以后发现，哎，还不如我们这儿卖的便宜。 是啊，而且我要自己那个去的一趟，我怎么也得花个18000的什么旅费吧。 那对，那当然境内的这些购物消费的减少，我觉得啊，我自己的感受是，有些地方你到了那儿会发现他卖的东西千篇一律， 趋同。 对， 对吧？真是都差不多。 哎呀，你居然会用词语了啊！是，确实是趋同，就是大家这东西都没有特色。 哎， 那我干嘛跑到你这来买啊？ 是啊， 是吧？ 小商品市场或者是某宝上什么都有，20-30块钱，什么买不到。 某东啊，对吧？我们不能老说人家。 对对对。 还有某当啊，啊。 没事，今早上都齐了，都有了。 哎呀，好，来。说一说，所以这个确实是。那报告还预测了2018年即将人气火热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呢？ 哪？ 内蒙古乌兰布统。 哦，大草原。 哎，还有重庆武隆和日本冲绳、泰国向导、捷克的布拉格，分列2018年境内外新进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哎， 哎。 但是向导告诉大家，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听朋友说很辛苦。首先你坐6个小时飞机到了泰国，然后从曼谷可能还要再坐6个小时的大巴、 哦、 再去到向导，连下来就等于是你飞了一趟美国的距离，很辛苦，确实很辛苦。 是吧？那去那能看什么？ 他主要是玩深潜和浮潜，主要是深潜。 哦，就等于是水域比较清澈。 啊，对 啊， 然后水底的东西好看。 哎， 啊。来，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日本环球影城连续九年涨价，不过新项目还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呀啊！ 是，日前呢，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宣布，今年的1月31号起门票再次涨价，成人一日游这个票价呢是7900日元，约合人民币458。那么尽管这次300日元的，也就是合人民币17.4块的人民币的涨幅不算高，但在连续九年涨价之后，环球影城的门票价格已经比东京迪士尼乐园贵了人民币大概和29块钱。 嗯， 那么频繁涨价的背后呢，是大阪环球影城不断的开设新的游乐设施投资了。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可笑的事儿， 和我们一起环球旅行去吧。 今天节目确实是有80年代 disco 的即视感， 多好、啊、 这歌选的我跟你讲 复古、 哎、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可笑的事儿啊。说到复古，图图说了 啊、 昨天我在平谷啊一个河里滑冰 啊、 哎呀，现在已经30几岁了、20几年没玩了， 嘿啊， 当我坐上冰车还没滑呢， 嗯， 我自个儿就先坐在那里乐了、而且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 就一下找回了童年的天真和快乐、哎、 对，我相信这个笑里有感慨、也有那种又找回童真的那种感觉， 甚至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值得玩味的无奈、就20多年过去了，我再次找回了那种感觉， 就可能还会想20多年过去了我怎么还这么幼稚 就应该这样幼稚多好、啊、 对对对，人生就是要这样啊。 摩草儿说、哎呀，向导我月底就要去 啊， 你最好做好这个艰苦的准备哦。 啊，好啊。再来看看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他说了给我们叫油牛科技说了啊，给你们看个视频发过来的是、阻止孩子吃脚的路也是很难呐， 吃脚 就是有一个小孩他一直在吃脚 啊， 然后呢家长就阻止他吃脚 啊， 哎，你能吃到自己的脚吗？ 不行，因为小朋友他的柔韧性好、所以他基本是可以够得着，大人哪够得着啊，你以为你学体操的呀， 所以要阻止他吃脚最好的办法等他长大了他就不吃了吗或者是给他买双比较臭的鞋 你这个方法你就直接告诉他说臭臭，哎，对，下次啊，你他吃之前你给他脚上抹点辣椒面， 你看这当爸爸，其实我也想到这个办法了就是让他觉得不好吃嘛。 对呀、 哎呀，但是这个方法好吧， 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最后的关系， 小葵说了、今天节目太欢乐了，把阴霾一扫而光。 哎，我们希望天天都有这样的好天气和好心情。当然，有很多人问说，这个高磊这段时间，这到底是、 在北京家里休假 干什么去了？ 休假。 这回来以后，这整个人简直，我跟你说。开段子，这就是 没有 来 就今儿啊，明儿就恢复正常 了。哎呀，别你可千万别，很多人说了，大帅你赶紧走，今天就高磊一个人就行，我就想听高磊说啊、 那我是不正常了啊。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 首先来听听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今天要说一说2018年1月1号起开征的环境保护税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财政部会同环保部、国家税务总局积极推进环境保护税法立法工作，在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环境保护税法为我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法，不仅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实施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环境保护税法以税负平移为原则，同时很好地改善了排污费制度执法刚性不足的问题，有利于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而根本目的则是要减少环境污染的问题，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谁污染谁缴税，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企业履行了环保责任，减少污染物排放，就可以少缴税款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向大家介绍关于环境保护税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接下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一些全球的奇闻异事吧啊。 嗯，好的好的。 其实每到新年的时候啊，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新鲜事儿啊。 嗯， 那咱们说说新西兰人吧啊。 嗯， 这个为了逃避新年期间不得在公共场合饮酒的禁令，有几个酒鬼啊，新西兰酒鬼趁着河水落潮的时候就堆筑起了一个小岛 啊， 在岛上喝酒迎接新年到来。 天，这是兴师动众啊。 嚯， 其实所谓这个小岛啊，其实就是一个高出了这个河面不到一米的土堆儿。 嗯， 这土堆儿呢也就容得下一张不大的野餐桌，和桌旁边再坐这么六七个人儿 啊， 就这么一小岛。 哦，这几个造岛人带着冰镇这个酒水，在岛上喝着新年前夕观赏烟火，然后喝到新年前夕啊。 嗯， 观赏烟火，截止到1月1号下午，这座位于北岛卡罗曼德尔半岛泰鲁阿河河口处的人造岛仍然完好无损。当地人开玩笑说，该岛处于国际水域，因此免受地方禁酒令的限制啊。 但是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科罗曼德尔半岛出台禁酒令啊，是新年假期期间禁止在公共场合饮酒， 嗯， 而且违者罚款250新西兰元，大约人民币是1155元。不过呢，地方当局似乎以轻松的心态执行这道禁酒令。那么当得知有人自建小岛喝酒的时候，当地警官凯利就说：“哎呀，这是个有创意的想法，早知道，哎呀，我也加入他们其中。 好 嘛， 看来是真的是喜欢喝酒啊。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看看最后大家发过来的一些微信。盛伟说了，18年有什么可笑的事儿呢？18年刚到第三天，我碰到了前几年哟，每月只挣2000来块钱的时候，整天让我请他喝酒的人，已经近2年没见了，也不愿意跟他喝了。 嗯， 今天说出来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好话，你们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笑？不光可笑，而且可气，而且，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之前的朋友现在可能觉得两路人了吧？ 啊，两路人了啊！再来说说 Betty 说了， 对 Betty 说了，那年去滑雪，老公穿的商务裤子，好嘛？ 哎呦， 结果一个劈叉就听擦一声，裤子撕了一大洞，幸好里面是黑色的底裤。 嗯， 这个笑柄，我和闺女笑了他好震你一阵子呀。 嗯，幸亏他不是那位叫什么呢？叫 不穿内斯裤， 不穿内斯裤。好，今天节目啊，真的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在7:30和9点关注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

就往里坐。 而且不是见的四处都是，这新来的白衬衫上面都是对你脸边那个优点呢。古然雅致，送个什么配啊？这你吃卷鸭子完了，手也油乎乎的，你怎么接那玉佩啊？ 没法盘是吧？ 所以呀、啊，谈恋爱吃什么有讲究，上手太多的真不行。 对，张嘴等着喂的那种是吧？为什么吃西餐啊？这种刀叉。 哎，而且就小份小份的，咔咔咔咔咔咔咔。 这跟木匠谈恋爱 吃什么呢？这是。 这个时候一个戒指，哎。一个鱼翅递到你手上， 这估计吃桌子。 你们拿着一个餐巾纸擦擦手，正好一戴，哎，挺好。你看你要说吃螃蟹呢，咔嚓， 夹碎了。 这时候递过一个戒指， 伸手一活，什么玩意儿？ 别挡光！ 在这么黑的地方吃螃蟹， 吃螃蟹 都挡光了。 哎呦， 这吃鸡这不算事儿，我上学的时候都是吃烤鸭子。 就你是厨师学校？ 没有。 那你上课吃烤鸭子？ 我们英语老师讲课太没意思了，中午出去我买了两只烤鸭子，下午上课 不腥气？ 不腥。 哎呦， 吃扒鸡 两手油啊， 为的不就是弄一手油给老师看？ 哎呦，那老师后来叫家长了吧？ 没请家长，揍我一顿。 老师跟你要鸭子了吗？ 老师说了，把这腿给我留上。 呵，下酒。 好，老师给叶鹏他爸爸叫学校去了。没吃过鸡啊？没吃过鸭呀、啊？在我这课上吃，像话不像话？您说。 要吃你就所有课都吃。 这是什么什么课来着？ 你是同仁。 英语 啊，英语课。 这就在我的课上吃。这什么意思？ 那个扒鸡烤鸭，好吃吗？ 要不您尝尝。 是啊。 一只够吗？ 对。也不说让让我。 但老师不是这样了，被咱们给演绎了。 但是我觉得上课吃东西吧，在小学生当中可能或在中学生当中都有发生。 哎呀，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允许犯错误。 对对对。 但是你不能说好大一块了还犯错误。 什么叫好大一块儿？ 一大块头了还那犯错误，是不是？这就不合适了。到酒吧里又偷吃人家的东西，然后假装不说话，好像跟没事人似的。 这个偷吃什么呢？吃鸡呢？ 没吃鸡啊，玩手机呢。 本来就是，我觉得吧， 他偷我的充电器，这么大人了也还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儿，他就不好。 哎，那分偷偷摸摸干什么？ 那比如什么好啊？ 偷偷摸摸的给你转账，这就是好事。 偷偷摸摸做好事，做了好事不留名。 关键是什么？拿你充电器你还得充电，他不管。他什么时候没电他什么时候蹬充电宝，你刚充好你还没用了，他不管。他需要的时候他拿走，他跟你打招呼，就这样的人。 你就直接说老叶就完了。 老王老叶真是不行。 对，也 一天 也有你 就在那吃鸡吃鸡。 不是谁在那吃鸡吃鸡，吃鸡是个游戏，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呀。 那不就完了吗？我们在这玩会游戏怎么了？是不是？ 就是啊，我们玩游戏怎么？ 而且这是时尚的游戏。 对呀、啊， 我们是贴近时尚才玩这个。 你这一整个冬天都在这儿待着呢， 说明这游戏好。 现在已经成为第一火的游戏了哈。 对啊，你不玩就你落后了。 哎， 就是那种什么荒野的、丛林的、终结的，对不 对？ 对 对对，没错啊，你还知道挺多。 你懂什么叫落地成盒吗？ 落土就成。 咱要入土为安。落土。 我们是古文 LOL。